攻读出谷记第八章，上主对梅瑟说，你给亚朗说，将你手中的棍杖伸在河沟渠和池沼之上，使虾马上到埃及地上。亚朗将手一伸在埃及的水上，虾马就上来遮盖了埃及地。而巫士也用巫术做了同样的事，使虾马上到了埃及地。法郎召梅瑟和亚朗来说，请你们祈求上主使这些虾马离开我和我的人民，我必放着百姓去祭献天主。梅瑟回答法郎说，请给我指定，叫我几时为你，为你的臣仆和你的人民祈求，使虾马离开你和你的宫殿，而只留在河中。法郎说，明天。梅瑟回答说，就照你说的话做，为叫你知道，没有谁能相似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虾马必要离开你，你的宫殿，你的臣仆和你的人民，而只留在河中。于是梅瑟和亚朗离开法郎走了。梅瑟遂呼求上主除去加于法郎的虾马，上主就照梅瑟所求的做了，在房屋院庭和田地中的虾马都死了。人把虾马堆成堆，遍地发出腥臭。法郎见灾情减轻，又硬了心，不肯听梅瑟和亚朗的话，正如上主所说的。上主又对梅瑟说，你给亚朗说，伸你的棍杖击打地上的尘土，尘土要在埃及全地变成蚊子。他们便照样做了。亚朗伸手用棍杖击打地上尘土，蚊子就来到人和牲畜的身上，埃及全国的尘土都变成了蚊子。巫士也想照样用巫术产生蚊子，但没有成功，蚊子仍留在人和牲畜的身上。巫士向法郎说，这是天主的手指。但是法郎还是心硬，不肯听从梅瑟和亚朗，正如上主所说的。上主对梅瑟说，明天早晨法郎往水边去的时候，你要去见他，对他说，上主这样说，放我的百姓去崇拜我吧。你若不放走我的百姓，看，我要叫狗蝇到你和你臣仆以及你人民身上，进入你的宫殿、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在的地方，都要充满狗蝇。那时我要使我的百姓所住的歌声地例外，在那里没有狗蝇，为叫你知道，在地上只有我是上主。我要将我的百姓同你的百姓分开，明早必发生这奇事。上主就这样行了，成群的狗蝇进了法郎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，埃及全境的土地都为狗蝇毁坏。法郎又召梅瑟和亚朗来说，你们去，在此地祭献你们的天主。梅瑟回答说，绝不能这样行，因为我们给上主我们的天主所献的祭物，是埃及人视为不可侵犯的。若是我们在埃及人前祭杀他们视为不可侵犯的东西，他们岂不用石头打死我们？我们要走三天的路程，到旷野里给上主我们的天主献祭，全照他吩咐我们的。